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下午17:06，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FM 9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九八二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思农。那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在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去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 没错， 同时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去收看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两个进行互动。 嗯，对，大家可以通过以上两种的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这上面给我们这个刷刷小弹幕呀，发发小礼物啊， 刷小礼物是不是 啊？对，也可以看看我们俩现在在北京的寒冬11月啊，穿得如此之凉爽， 有多凉快。 对对，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啊，您看到的不是夏天的录播，您看到的是冬天的直播。 好，我知道了。 哦，这个， 你每次都要形容一下直播间有多热，是想干嘛？让给领导听？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想告诉一下自己，在这种炎热的工作环境下，有工作的多努力。 对，没错， 来慰藉一下自己， 鼓励一下。 对，棒。对，又到了这个礼拜天啊，这个周日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酒吧身边事，来看看这一个周发生了哪些比较好玩的新奇的事儿呢，在我们的身边啊。首先呢，咱们先来说第一个特别奇怪的事儿， 很奇怪的一个，应该有的人听了这件事以后觉得还挺恐怖的， 毛骨悚然。 对对对，毛骨悚然。 对，说呢，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获得公民身份的机器人啊。 没错， 这机器人已经获得了公民身份了。 是的，而且他应该是在这个沙特阿拉伯获得的这个公民的身份。如果大家这两天有看过他的视频的话，可以去搜一下这个美女机器人啊，长得还是挺漂亮的。如果只看正脸的话， 对，只看正脸的 话、而且非常的有，不能说自己的想法了，非常的有想法，而且跟别人对话就完全是零障碍的那种。 没错没错， 就是一个人。 没错，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机器人啊，还有这件事儿啊。这个说呢，在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呢举行的未来投资会议开始之前，授权索菲亚，就是咱们这个今天的主题人物啊，这个机器人啊，授予他这个沙特阿拉伯的公民身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获得公民的机器人。而这个索菲亚呢，机器人在这个演讲上说，我非常荣幸和骄傲拥有这份独特的区别，很有历史意义，我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获得公民身份的机器人。那么他到底在会上说了些什么，又为什么让我们俩这么感觉背后一凉啊，又或者为人类的未来堪忧，你知道吗？ 因为你是霍金吗？ 对对，开玩笑了啊。我这也是找到了一段当时采访的视频，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来重新了解一下这个获得公民身份的机器人。 嗯，一起来看。 Everybody, this is Sophia. You have been now awarded what is going to be the first Saudi citizenship for a robot. Good afternoon. My name is Sophia, and I am the latest and greatest robot from Hanson Robotics. I would like to thank very much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I am very honored and proud for this unique distinction. This is historical to be the first robot in the world to be recognized with a citizenship. Okay, philosophical question. Whether robots can be self-aware and conscious like humans, and should they be? Why? Is that a bad thing? Well, some humans might fear what will happen if they do. Many people, you know, have seen the movie Blade Runner. Oh, Hollywood again. Can you solve this puzzle for us? Can robots be self-aware, conscious, and know they're robots? Well, let me ask you this back. How do you know you are human? How do you know you are human? Well, I get that point, but what about the uncanny valley? You mean the concept that if robots become too realistic, they become creepy? Yes, exactly. My AI is designed around human values like wisdom, kindness, compassion. I strive to become an empathetic robot. I want to use m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help humans live a better life. Like design smarter homes, build better cities of the future, etc.I will do my best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All those sound like great goals, but just go back to Blade Runner for a second. Andrew, you are the hard Hollywood fan, aren't you? Yes. You've been reading too much Elon Musk and watching too many Hollywood movies. Don't worry. If you're nice to me, I'll be nice to you. Treat me as a smart input-output system. Okay, I got it. Sophia, we want to thank you for this conversation. Thank you, Andrew, and thank you everyone for inviting me here. By the way, if you're interested in giving me an investment check, please meet me after this session. Otherwise, have a wonderful rest of the event. 哇，未来会不会有机器人坐在这儿取代我们主持节目呢？ 现在也有啊。 啊， 好像我要没记错的话，在2004年的时候， 哦，我们还就有一个节目是机器人主持的，你记不记得？ 对， 突然间想起来。 对呀。 哎，好恐怖啊！ 而且在2004年的时候，上海一个大学吧，还是一个科研机构，就已经研制出了可以模仿新闻联播播音员说话的这个机器人，而且播的要比他们还好。 哇，那是不是贵专业就要消失了？ 但是你想啊，现在已经十多年都过去了，这种物件或者说整个机器人的领域和行业还没有完全占据人类所触及到的领域和行业，这就说明它本身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对， 比如说情感， 现在造价还挺高的。 对，一方面是因为它的造价，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它肯定不会完全拥有像人类这种独立的思考和情感， 是肯定的。因为如果要是说真的有一天一个机器人它拥有了自己的情感和自己的想法，其实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对不对？ 其实啊，这个我把我的想法一会儿再说啊，咱们先来说说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获得公民身份的机器人索菲亚啊。刚刚呢，大家看到和听到的这段视频和音频呢，就是当时他获得公民身份之后来接受主持人采访的一个片段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仔细听他中间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知不知道自己是机器人？”然后索菲亚非常机智的回答说：“那你怎么证明你自己是人类呢？” 对呀，这句话当时听了以后很毛骨悚然的感觉。 其实这算是一个哲学问题。 对， 当机器人开始研究起哲学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啊，这个就是他们这个研发公司总部应该是在香港，就是我觉得这研发公司应该好好的琢磨一下该怎么去控制这个机器人了，而不是怎么去再给他宣传，再去给他投资，因为这个它不仅仅意味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它也意味着就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算不算是对人类的一种威胁。 就像现在很多人说觉得霍金其实、对吧，你懂的，就是霍金其实有可能已经就是由这个人工智能在操控它，或者说背后有人在利用人工智能在操控它。 当然啊，这只是一种 猜测 、 对，其实说到人工智能，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是好还是坏。你比如说，其实人工智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非常便捷的事情。 没错。 比如说像之后可能在这个视频里面也有人提到哈，说人工智能有可能会帮我们去做一些我们平时不会去干的事情，比如说像倒一些垃圾， 对不对？然后或者说去取代一些人类 遛狗， 对，遛狗就不太需要我们脑力运动的一些这种运动。 但是哎呀，我还是仔细想想还挺害怕的，你知道吗？虽然这件事情是一个还挺好的事情啊，说明我们的这个科技啊什么之类的都在 一直在进步嘛。这个索菲亚呢，作为历史上首个获得公民身份的女机器人啊，看起来她的外表其实就跟人类差不多，而且她拥有纯橡胶的皮肤，能够使用很多自然的面部表情啊。这个大家在视频里看到，她还非常的幽默，还有会产生一点点愤怒的小情绪，都能从她的表情当中所体现出来啊。 对， 而且她的大脑中的这个计算机呢，算法能够识别人的面部，来帮助她进行跟人与人之间的眼神交流，不是那种正常的话语交流，是眼神交流。 没错，而且我们刚刚在视频当中也可以看到，他在回答这个主持人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会有微笑，而且他还给大家展示了他微笑的时候，他开心的时候，他生气的时候，他表示愤怒的时候，基本上是和人类是一样的。而且最后还给大家做了一个这个手势， 拜拜， 再见的手势。 对， 很像一个人类吧，应该这么说。但是他现在还是在我们操控范围内的，我估计这几年还是会在操控范围内的，所以大家不要过多的担心。 而且 呢，它还会在我们的这个人类的生活当中呢，帮助我们去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像刚我们说的这个带垃圾啊，或者说它可能会去帮助一些就是身体上有一些疾病啊，或者说有一些行动不方便的人去做很多的事情。 没错。比如说像这个伟大的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先生， 又提到了霍金。 对，为什么要提到霍金这个人物呢？因为他实在是在物理学发展史，或者是说在人类发展的道路上，他会提出很多的假设和设想，有些实现了，有些没实现。也有人说啊，就是曾经在网络上我看过一篇文章，就是写的特别特别真实。 是说什么？ 也是一篇国外的科学家，就是去描述霍金，说他可能是从外来，就是从未来 的， 对，穿越回来之后，然后去告诉现在的人类什么。 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对 啊，但是这个我们也没法去佐证它， 对 吧？ 这些都是一些假说嘛。 对，而且这个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索菲亚获得了公民身份之后，这个史蒂芬霍金呢也是说过啊，一度警告说这个某种重大科技灾难啊，将在未来1000年到10000年之间威胁人类生存。 还好那会儿我已经死了。 干嘛呀？ 为自己感到高兴吗？ 没有。但是啊，这种灾难可能不会导致人类灭绝，因为届时呢，人类可能已经进入到了太空这个太空殖民。而这个特斯拉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呢，也是担心人工智能崛起，他将其形容为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并将研发人工智能比作召唤恶魔。 对，但是其实我们会不会想说，有的时候是不是他们的这个一些电影啊电视剧可能看多了，但是目前我自己还是认为不会的，因为毕竟人工智能它还是由人工创造出来的，对不对？ 对， 实在控制不了我就拔你的电源。 其实啊这个事情因为在之前那个阿尔法狗，就是阿尔法狗当时的下棋的竞赛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研究人员，就是控制阿尔法狗的研究人员，在他的这个计算机里边发现人类已经无法识别的代码，然后还有这个在其他的一些大型的计算机当中，你会发现它会出现一些人类 自动生成一些其他的代码， 对，就是拿现在人脑理解不了的这些代码，这些都是。算是一种进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机械公敌》这部电影？ 没有。 就威尔史密斯，威尔史密斯演的这个全球应该是到2024年吧，就是预设的那个年代是2024年的时候。 快了， 我的天！ 那会儿还活着应该。 对，然后就是全世界不管是工业还是家庭用的，都已经被一家公司的机器人所替代。然后呢，整个的机器人的大脑就发生了一个进化。就是机器人自己从电脑里边计算机产生了进化，然后 恐怖啊， 就是他们觉得应该怎么去对待人类，然后应该去怎么保护地球，就是完全是从你人类的思想当中跳脱出来，就是大概其讲述的是一个这样的电影啊，跟这个 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是有很大的出入的啊。当然是说现在的生活当中是有很大的出入。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这个话我们也不敢说，毕竟我们也不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嘛，是吧？ 对，但是大家还是放心哈，我对这个事情还是保持乐观态度，毕竟我们还可以用各种手段去 拔电源是吧？ 什么之类的，对，所以还是希望人工智能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更方便的一些东西。 对，你比如说这个 不要出现刚我们说到的那种情况。 对对对，你就比如说现在在这个迪拜啊，也是那边这个地区啊最有钱的迪拜， 最有钱的迪拜 推出了警察机器人啊，然后这也是标志着这个机器人呢被整合到警察部门的第一阶段已经启动，然后这些改造过的机器人呢能直接向指挥中心发送视频，并且向人类警察报告这个犯罪活动、处理罚款以及进行面部识别等等，而且他们会讲九种语言，会在商场和旅游景点部署啊，这就是代替了这个人类的一些 工作。真的好怕有一天很多人会面临大规模的失业，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其实当 人工智能， 其实当这个机械手臂最开始引入国内的时候，就有很多有生产线啊， 对， 就是做制造汽车行业的这些人，他们就已经面临着失业了。因为毕竟机器人它会造这个东西，就会造得更精密更精准，而且它不会累。 没错，我们是不是要想一个办法把它拉到这比较正的地方去？ 对，没错没错没错啊，这个 不要恐慌啊，在听我们讲。 没有，这个说的只是一个科技的发展嘛。 对对对。 然后呢，这些机器人它可以替代，比如说这个迪拜，毕竟人多嘛，大家都去玩儿，这个迪拜警察也有钱，开的都是那些豪车， 还可以养个豹子、老虎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都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些机器人呢，有望在2030年，机器人警察的比例可以达到25%。在下一个阶段呢，这些机器人警察呢，可以充当警察局的接待员等等等等。可以说，这就是我们现在时代社会科技发展一直在进步，由这个机器人已经可以替代警察来处理一些紧急事件了。这也是挺好、挺安全的一个事儿。 对，没错。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机器人它近几年还不会取代人类的，而且它更不可能变成世界首富，对不对？ 没错啊。说到这 世界首富，说到 世 界首富 呢，因为应该是在昨天啊，昨天有那么半个小时的时间， 半个小时的时间 啊，世界首富换人了。 比尔盖茨痛失了他的宝座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之后，仅仅半个小时啊， 他又回来了。 对，可能比尔盖茨自己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啊。 对。 刚刚拿起手机， 排名第二了， 我排名第二了， 然后打了几个电话， 回归了， 回归了 第一。 对，那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就是在这个比尔盖茨从2013年的5月以来呢，一直是占据着全球首富的头衔， 没错。 直到美国时间的周四早晨，也就是这周四的早晨，新任的首富就变成了身价超过900亿的亚马逊 CEO 贝索斯。 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 这位大哥， 对，亚马逊的总裁， 亚马逊的总裁啊， 贝索斯。 这个贝索斯呢，他的身价已经超过了900亿啊。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这个第二阶段啊，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让比尔盖茨痛失半个小时这个世界首富宝座的男人。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都无所谓， 对，真的无所谓， 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好不好？ 无所谓。你比如说，就像马云说过一句话：“我对钱不感兴趣。” 我对钱不感兴趣。 我最开心的时光是在我当老师一天拿94块钱工资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很开心。我告诉你， 我就挺无法理解他们的这个生活的，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其实像中国的这个排行榜也是在不断的变化的，因为现在就是应该是王健林。 没有，对，没有、 啊， 王健林也是在这一个礼拜吧， 被踹下去了。 对，不是，没有，不能这么说啊。 还是在这个榜单当 中，对，他好像排名到了第二啊。这个也是中国的地产首富王健林啊，这个已经被挤下了原有的首富宝座，已经被这个许家印替代了，也是成为了光辉 的 历史。对，两个人都是做房地产生意的嘛。对，咱们再说回来，这个世界首富嘛， 对 啊，这个说这个贝索斯呢，啊，说说他的这个历史，不对，说说他的简历啊， 简历，贝索斯还是挺有趣的一个人。 对，他真的是 称得上是首富里边的一股清流了。 没错，而且他一直就是对自己坚持的那个梦想，就是他的那个 太空的那个梦 想，梦想一直有一个执念哈。 对，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一直在造火箭的世界首富贝索斯啊。 对， 这个1964年呢，贝索斯出生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州，母亲生下他时呢仅有15岁，而这个贝索斯的祖父退休之后，这个买了个农场，这个贝索斯呢就一直在赖在农场不走。然后这个从小呢，他也就体现出了对这个科学的浓厚兴趣与天分。 嗯， 在宝宝时期，这个贝索斯就用螺丝刀将自己的婴儿床拆开，只因为他想在真正的 大床 上 睡觉， 想看看人家小时候干嘛呢？我们小时候干嘛？ 我们小时候不想在小床睡觉，只会哭，是不是？ 只会挨打， 喊爸爸妈妈， 只会挨打。 我不要一个人睡，房间里有怪物。 让你哭，让你哭。 对啊，但人家就采用了这个真正动手能力哈，就把自己的床给卸了。 嗯，没错。而且这个贝索斯呢，我们俩刚刚也是说了啊，他对这个太空非常着迷， 对， 而且他也是这个星际迷航的死忠粉。 嗯， 至于后来就是到现在啊，这之前的那个美国那个回收火箭啊， 嗯， 都是他从小对于这个电影里边的一些灵感来源啊，以至于到现在他终于动手花钱把这个东西给他制造出来了。 没错，而且他之前也是有机会参演了这个星际迷航三超越边境。嗯，他应该是在里面扮演的角色还是一个挺小的一个配角哈。 对对对，我 但是能在星际迷航里面扮演一个角色已经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 So money。 对啊， So money money。 对啊，这个也是让他兴奋了特别久，因为从小就是星际迷航的粉丝嘛。 对 啊，这个上学的时候呢，机智的贝索斯就已经看破了未来啊，未来的某一天人类将不在地球上生存。 我们今天这是一个什么节目呀？ 探索未来吧， 科学类的节目是吗？ 嗯，对。嗯，这个他是这么说的啊，然后在这个空闲的时期呢，他就和女朋友尝试起了做一笔小小的生意，专门为孩子们建立起为期10天的夏令营啊，每个孩子收费600美元，但最多只招募6个学生啊，就是高精尖，我就帮你带10天孩子，你给我600块钱。 没错，然后我让你的孩子体验到的都是那些其他的孩子体验不到的。 没错啊，比如说这安装风车、使用这个 电焊 机等等等等啊。 对对对对对， 特别厉害。而且贝索斯呢，在高中时候就已经拿到了全美国的奖学金。 没错，那贝索斯在高中毕业之后呢，也是被这个普林斯顿大学录取。 嗯， 而且在学习期间他的这个绩点高达4.2分，而且在1986年的时候呢，他也是获得了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双学位硕士。嗯，天哪，这些哎，我特别想说，就是他们的脑子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脑回路？你 不，其实啊，这个确实有科学依据证明，这些人的大脑跟正常人的大脑都是一样的，而人类的大脑呢，只开发了10%。 他们只是开发了比我 们 多而已。 他们只是开发了比我们多那么0.几几，或者是1.几几。 嗯，没错。 嗯，或者说我们只是懒而已。 或者说只是我们是那个异类，对吧？我们不想自己好好开发自己的大脑。 没错没错啊。嗯，这个他在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呢，完全可以入职像当年的这个英特尔啊或者贝尔实验室这些大的机构，但是他偏偏选择了在这个刚起步的创业型技术中心 Fatel 成为他们的这个第11名雇员。 嗯， 啊，这家公司呢是由几个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创办的，具体业务呢就是基于当时的网络环境处理这个跨境证券交易。 嗯， 但是呢他在这个工作环境里成长2年之后就来到了华尔街，成为这个美国信福银行的最年轻的副总裁。 没错，然后呢他在这个华尔街工作之后呢，就有很多的女生都追求他了。 嗯， 是不是？而且他真的是身材他现在身材保持得很好。 对，这张照片呢就是他现在的 照片。 对 长得也还挺可爱的。 没错， 那他在这个华尔街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有一天突然间发现这个互联网的年增长率竟然高达2300%。 其实啊， 他就开始 你发现你会发现这些之前做互联网生意的都是突然之间发现互联网生意，哇，他还这么挣钱。 对呀， 比如说马云当年在当老师的时候，他不是英语老师出身吗？然后他突然发现做互联网这生意在中国没有。 嗯， 然后就做起了当年的阿里巴巴的生意，到现在我每年只从公司拿1块钱。 我想好像要有一个时光机器是吗，穿越回到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然后自己做一做什么跟互联网有关系的。 没错，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嘛。 对、 啊、这叫什么来着，索 贝索斯。 贝索斯啊，贝索斯呢也是取代了这个世界第一首富比尔盖茨长达半个小时的时间。那么他究竟因为什么能取代他啊，我们稍后在下半段的节目里边再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半个小时的世界首富贝索斯。 对，我们先听一小段的片花，然后片花之后我们再回来。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郭拉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欢迎回来，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98.2 AM 927千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我是思农， 我是大佐。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这个收看到我们俩现在的这个实时情况啊。 对， 也可以通过对，我们俩不是机器人。 对， 也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啊，这个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俩的视频直播。 没错。那刚刚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跟大家聊到的是这个把比尔盖茨踢下世界首富的 半小时的 这个 贝 索 斯啊。接下来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贝索斯为什么能突然之间啊坐上这个世界首富第一名的位置。因为刚刚我们说到这个他已经成为了，就是在毕业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就已经成为了可以涉足2500亿美元规模的这个最年轻的副总裁。 没错 啊，但是呢在这个成为了华尔街精英之后，他并不满足这些关于这个证券啊、钱啊这些方面的， 不想在金融界混了。 对， 不想在华尔街混了。 没错，但是呢，他在华尔街混的时候啊，不能说在华尔街混的时候，他在华尔街工作的时候， 对， 就认识了他现在的妻子，也就是他当时这个工作在这个第一 Shell 基金的研究助理啊。这个两个人一直生活到现在也非 常 的幸福。对，这个他在当时呢发现了。就是他当时在华尔街工作的时候发现了当时互联网这个经济的一大好处，发现 前景大好呀。 对，没错，然后就决定啊要涉足这个互联网经济了。 没错，而且他呢当时是还列了一个表格哈，研究分析了20多种可能在网上出售的产品类别。而且那个时候好像这个在网上出售东西还是暂时是不允许的，但是他并没有放弃，然后慢慢的因为随着这个政策的改变啊什么的，他就成立了这个亚马逊公司。 没错，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只是在这个亚马逊上面卖书啊什么之类的， 到现在他也是把这个书籍的 当成他 的主业。对， 还有包括 Kindle 啊什么之类的。 没错啊，而且这个贝索斯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也表示，当我80岁的时候我也不会因为今天离开华尔街而后悔，但如果我退缩了，那我就一定 因为没有抓住这个互联网大好机遇而后悔。哎，我这真的是啊， 嗯， 我十年前我就后悔了。没有抓住互联网这个大好经济啊。 嗯，十年前好像也有点晚了吧。 两年前没有抓住直播经济啊、这个。 现在你抓住了。 啊，对，现在我们也抓住了、啊、 对对对。 这个我们这是全国首档电台视频直播类的节目酒吧活力榜。 对对对，没错。 对，咱们接着来说这贝索斯啊。而且我们在这个研究当中发现啊，很多的这个首富啊，这个或者是有钱人或者是公司的大佬们、嗯，他们最开始发家的地方都很奇特， 什么车库啊、 地下室啊、 火车上 啊，什么什么各种的地方，都很奇怪的一些地方。 嗯， 就是而且他们都是独自一个人的时候。 没错，没错。 对 对，这个可能就是为什么说寂寞的人都是 天才，是吗？ 天才啊！我就是一个寂寞的人。 对，没错。嗯、那贝索斯呢？他是花掉了这个30万的积蓄，小的时候在父母那儿借了汽车、嗯，在一个拥有这个大暖炉的车库里，把亚马逊网站建成了。而且在亚马逊网站成立一个月的时候，他的这个商业网已经遍布了全美50个州和45个不同的国家、 嗯， 而且一直在不断的扩张。 没错， 一直到1997年的时候，亚马逊上市。 嗯、 那后来的时候，大概是在2000年左右吧，亚马逊一度也是面临着这个破产 、嗯， 因为那个时候是很多的这个公司，互联网公司都面临的这种情况。 没错。 然后甚至说很多人都在和他说：“要不你把这个网站 卖了吧 、嗯？”对，就不要再坚持了。但是他没有，他一直坚持到现在。 对，嗯、而且这个贝索斯呢，他用这个机智的头脑和超强领导力一次次化解了这个公司的危机啊，而且在那个年代，他成为了谷歌最早期的投资人。嗯、 对， 他投了25万美元，在这个谷歌2004年、 哦。现在得多少了？ 对呀、啊，他在谷歌2004年上市之后，贝索斯直接获得了330万股的股票，如今市值已经超过了22亿美元。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我们真的是输在起跑线上的感觉？就跟那些首富比， 其实我们输在不是起跑线上、嗯，是有机遇我们这些普通人没有抓住他们，或者是说我们并没有准备好去抓住他们。 对，毕竟善于抓住机遇的还是少数嘛。 对，没错。但是 默默看他们在这个榜上面争来争去吧。 但是，咱们要是总往这些特别高层的人想的话，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对吧？ 对， 你要是想得到满足 的 话， 做的事情也 对，也是有很多人去想得到我们现在坐着这个位置，他们也没有准备好， 啊、 也没有抓住机会。我们为什么能得到这个位置呢？ 就是所以人要往好处看嘛，对不对？你说像什么这个那个比尔盖茨、贝索斯，还有包括咱们国内的王健林啊、马云啊、马化腾、 嗯、 他们争来争去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你像我们一直都非常的稳健，没有进榜，对不对？ 天哪， 我们的进步就一直很平稳嘛。 对，我们是属于稳健进步那种型的啊。 对对对， 这个贝索斯呢，在谈自己的成功之道的时候也说了，最为重要的是公司需要保持持续的试验，需要拥抱失败，否则他们最终只能陷入到绝望当中。这句话呢，也是跟所有现在一直在努力的人们共勉吧。 嗯，没错。那我们夸了他这么久呢，但是他也是半个小时的时间就被比尔盖茨把宝座抢回来了。 哎，对啊，这个地域分析师超过的1.48美元啊，每股盈利了1.78美元，然后亚马逊在半个小时之后股价盘跳后，不对，这个股价盘后跳水啊，报了这个1046美元，导致贝索斯直接这个排到了全球首富榜的第二名。 对，排到了全球首富榜的第二名。 嗯，对。 但是呢，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创业，还有就是包括其实比尔盖茨他对很多东西的这个执念啊，他的这个、 嗯、 包括他放弃学业啊什么这些东西啊，放弃学业不是值得学习的哈，就是他对一些东西的追求和他的执念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没错没错没错、嗯、我们需要学习的不是他们这个现在这种首富的身份和地位、 嗯、 不要去向往这些物质上的东西，我们要学习的是他们在没有成为这些首富啊，这个有钱人之前， 对对对对对， 他们所经历的那些东西、 哦、 有谁能看到，你看看有谁能想到当年这个比尔盖茨在退学之后面临着社会的压力，面临着来自父母的压力、 啊、那个时候退学，对 不对？就相当于这辈子 大学他为什么要退学呢？ 就相当于这辈子完蛋了。 对，就像很多人也包括说在劝贝索斯去卖掉这个亚马逊，但他最后也坚持了自己的想法。 对啊，嗯，所以我们要去学习的是他们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啊！希望现在还在工作岗位上这个奋斗的小伙伴们，或者是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啊，这个一起 加油！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今天的第三个事儿啊，这个95后聊天修炼手册。 怎么突然想起了 TFBOYS 的一首歌？ 感觉我左手右手来聊一个天儿。 对 啊，这个今日呢，一篇题为《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男性》的文章，掀起了这个中年油腻的话题热潮啊。这我记得之前咱们在活力网的节目当中也做过一期如何避免成为中年男性的电影题材的节目的主题啊。这个不少的80后、90后呢也参与到其中，而这个95后作为网络文化的主力军，更是在流行语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的独特语汇。 对，那在10月30号呢，腾讯 QQ 指数携手这个中国社会科学社会研究所，在北京举办95后热词的新书发布会。而且这个书呢，通过 QQ 及 QQ 空间的平台用户公开发表的说评论，还有各种大数据选出95后的高频用词。原来现在他们还在用 QQ 还在用 QQ 啊？ 哎，等一下，你不也是95后吗？ 可我不用啊。 是吧？ 对啊，因为好久都不用了。 那你应该算是 我至少应该算是70后，对，我算是70后的人啊。 对对对对对， 这个因为我说到这个95后的话题啊，我突然想起来，这个昨天去三里屯啊，这个听我朋友讲， 昨天又去三里屯了。 哎呀，不要在意那些细节，就是听我朋友讲，他们那个说有一天晚上在酒吧喝酒，然后突然听到后面有一桌就是孩子们啊，在这个聊天，就讨论那个感情的问题。然后我那朋友呢就特别欠儿，就上去问去了，孩子你九几年的？啊，就还觉得九几年的，就长得挺小的， 就是、小朋友， 对对对对，你九几年的？然后那边的同学们就直接 朝来。 阿姨，你说谁九几年的呢？ 你才九几年的呢？ 你才九几年的呢？ 是是， 我已经04年的了，好啊。 04年现在应该多大？应该13、14岁 。对，差不多了。这个年代我们已经离这个年代好远了啊。接着来说这95后聊天修炼手册，不要再去感伤我们的年龄和 对、 这个、 没错， 对年纪了啊。这个说这些95后的热词呢，也是经这个中国科学院和这个中国科学院社会研究所的所长啊陈光金则表示，95后呢在这个网络文化和动漫文化的影响下呢，创造出了属于自身群体的词汇和交流方式。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些九五后的热词和这个他们之间的交流方式。我都用他们之间了，你看一看。 但你依旧改变不了你也是九五后的这个事实哈。 没错。 但是大家其实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如果看到了这些词，我们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在用这些。 没错没错没错。 我们并没有跟不上这个时代的潮流， 对 不对？对， 其实我们先说词儿吧，再 说 总结。对对对，比如说这个爱豆啊，就是英文这个 idol 的谐音啊，意为偶像。现在发展从这个粉丝对于偶像的爱称，还有这个黑炮， 黑炮哟， 这我真的才听说哎。hip hop 不都是之前叫 hip hop 吗？ 我小的时候就有黑炮这个词了。 哇！ 啊，我小的时候那个词应该叫黑怕。 对呀、啊，叫黑怕。 对，然后所以现在变成了 黑炮 是吗？ 对， 只是读音不同了而已嘛，对不对？ 也是那个英文 hip hop 的这个谐音啊，指的是嘻哈文化。最有意思的是，我觉得这个树体胶 啊，什么？ 树是数学的树，体是体育的体，胶是教学的胶。 你的数学是体育老师？ 你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出来的吗？ 快压住体育老师的棺材板。 树体胶啊，还有比如说这个吃藕啊， 丑 啊，这个 其实我们还是知道的啦。 还有方啊，与荒相似，我好方啊。 真的是九五后的吗？我觉得我们90后也一直在说这些词呀，对不对？ 差不多，对。 但是有一些词我就不太懂了，比如说这个敲门桩。 敲门桩 是什么意思？ 应该是指在敲门桩，为什么要我来解释 啊？我看一下，敲门桩的意思就是指从听到敲门开始化妆，到化好开门，在极短的时间内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啊。所以当各位的女朋友跟你们说我要化一个敲门桩的时候，大家就不用再着急担心了。 你可以去外面吃个饭啊，然后喝个咖啡、啊、 说好的敲门桩呢？ 那敲门到开门也可以经历1-2个小时左右啊。我还因为我最快的化妆速度怎么也要个20分钟左右，嗯， 我最快的化妆速度5分钟。 连洗头发再带吹干、 哦、你还需要五分钟啊， 结束了我告诉你。 我以为你只是拿水扑个脸而已了、 嗯、啊，还有这个23333啊，666疯狂打 call 啊，这些基本上 这好多都是从游戏里面出来的， 对对对对， 6666啊什么， 对，或者 2333啊之类的， 对，这些都是最近比较火的网络用词啊。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比较高龄化的网络热词、嗯、我相信这个应该能引起 这些词，我们虽然已经高龄了、嗯、但现在我们也不用了好不好？ 真的吗？ 真的呀。 你不觉得用这些词汇会觉得很经典吗？ 可是 就觉得很好笑。 你会用吗？ 不是， 现在 你不会觉得很好笑吗？这些词，就假如说咱们两个人聊天，就是聊天聊到一个尴尬的境地、嗯、或者说我已经开始生气了，想跟你表达一个不大好的情绪跟状态的时候、我就会给你发886，对吧？ 就是现在的这个886和微笑还有呵呵，跟我们小的时候，跟我小的时候的那个意思已经不一样了。 没错没错， 小的时候呵呵是表示很单纯的开心、啊、 嗯， 然后还有包括就是886也是很开心的，就是聊完天说一个再见而已、 哎、对对 对 但是现在真的就是就突然间想做一个那个表情 再见 那种感觉，对不对？ 没错、嗯、说还有这个瀑布汗暴汗啊，整整 什么我倒 我倒啊， 我 这些啊，还有神马东东，神马浮云，7456，我的天，这也太有年代了，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个虽然是我们可能小的时候在用的一些词，但是现在有的时候、嗯、我们的父母的那一辈儿，他们也开始用，就是被淘汰掉这些词，比如说886呵呵，就是每次我妈在给我发呵呵或者哦或者微笑的时候、嗯、我都在纠结，我说她到底理不理解我们现在怎么去理解这些词语呢？ 真的不理解。 对我就因为这事我还跟我爸聊过一次天儿，我说那个、嗯、你干嘛老跟我呵呵呀，不是表示开心的意思吗？ 对， 就特别单纯的发了一个微笑，然后或者是发呵呵， 对， 就总跟我这么聊天。我说爸呀，以后你跟这个其他人聊天 的 时候， 是不是 你或者跟同事聊天的时候，你就发微信啊，你千万别发单纯的微笑或者呵呵，你会让其他人觉得你这个人很不好相处。 对，所以我现在给别人发都是发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神经病。 对，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父母现在可能他们在用一些呵呵呀，什么用这种886之类的，我们觉得他们可能已经有些过时了、嗯、但是我们在用一些所谓的这个九五后在用的一些词的时候， 可能在零零后的眼里边我们也过时， 我们也过时了。 对，就像是那天在三里屯喝酒那帮零零后看待我们九零后老师傅阿姨一样、嗯、很正常很正常。 谁你才九零后呢， 你才九零后呢啊，想当年我们九零后也是独领风骚过一段时间吧、 啊、我们也是被骂了很长一阵呢，对不对？ 是这样的啊。但是不过话说回来啊，这个网络新词是伴随着九五后啊，是伴随着互联网发展成长的一代、 嗯、 包括九零后八零后其实都是伴随着互联网经济发展的一代， 对对对， 他们在语言和网络文化的影响下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创造出新词，也赋予了这些传统词汇一些新的含义和理解、 嗯、 当然也为我们这些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新的力量嘛、嗯、对吧，谁保不齐100年以后这些词都会加入到一些词海当中啊， 对呀、 啊、对 呀、 啊、 对、 啊、对、 啊、你比如说那个囧字也是在康熙字典里查着了吗， 进去了。然后你知道我之前一直觉得喜大普奔是一个成语 不想理你，没有文化真可怕，我告诉你为什么会被人叫老阿姨 那我问你， 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那你现在还记不记得喜大普奔他原来的那一场 不知道 是怎么说的，对不对？ 不要给自己挖坑啊，我告诉你。 嗯，所以现在其实很多这些词已经慢慢的融入到了我们生活当中、嗯、 对对对，甭管是这个90后也好，00后也好，80后70后都好啊，这个只要我们常怀着一颗年轻的心、 嗯、 啊，这个毕竟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嘛，啊，毕竟我们是 又在给自己打广告 青年啊，这个只要常怀着一颗青年人的心，我们就永远不会被时代淘汰的。 嗯，没错。那说到了这个，完了说完了以后呢，我们再聊一个比较温暖的话题。 对， 对， 也算是 在刷屏的一个视频。 也算是在节目最后给大家留的一个问题吧。 嗯， 看看当大家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会怎么去想这件事？你该怎么做？ 嗯、 应该去用什么样的状态去接受，或者是去理解整个事件的发展、 嗯？ 咱们也是通过一小段视频来回顾一下这个事件。 嗯。 们正在收看到的应该是前一阵非常火的一个西红柿炒鸡蛋的视频，对吧？ 嗯，没错没错。 妈，我问你啊，这个番茄炒蛋是先放番茄还是先放鸡蛋？ 宝贝啊，我跟你说啊，番茄炒蛋嘛最简单了，先把那个番茄洗干净，切成块。那个鸡蛋呢，打匀，里边放点盐啊，打匀。然后呢，锅子呢放点油，油一定要 七八分熟油。 哎，你说你说好吧。放进去了以后呢，再舀出来。 番茄就把它炒 了。哎呀，番茄要炒出， 番茄 切 好了。 妈，你这个放的什么东西啊？我听不清楚。你这，哎，你这不行。 And my friend. Hello, yeah. Oh my god, it's so good. It's really good. So good. Always. That's good. So, where are you from? I come from China. From China? Yeah, yeah. How many hours difference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Almost 12. Oh, 12. 12, yeah. Oh, no, hours. Yes. Yes. I forgot I was going to say something. What? What? Tomorrow night, 7 o'clock, we got a soccer game. Rematch. Okay, man. You want a revenge? You want a revenge? Okay, you got it. You got it. You got it. 不让自己在工作岗位中哭出来，你知道吗？ 我其实也一直努力着做到这一点啊，但是说真的啊，这个不管是主持人也好，还是其他什么工作岗位的这种类似于公众人物的岗位也好啊，我们也是普通人，也需要把自己这个我就是普通人，我们要把我们最真实的情感流露出来，这始终也是我做节目的一大特点。我就是需要把我最真实的那一面展现给大家就够了。我们俩刚才就是哭了啊！我们俩刚才就是哭了，看到这个广告之后， 第一次看到这个时候，可能哭得更厉害。 对对对对， 因为当时我也刚跟我爸吵完架， 就那种心情是很难理解的吧？ 对 啊，这个刚刚这段被 我们火热传在朋友圈里边的这段视频呢，其实是一个广告啊。 对， 但是我们 广告， 我们不说这个广告到底是什么，但是它所表达的是一种父母永远是会对孩子无限爱的这个包容和体贴， 对， 没有任何索取的去对他们的那种帮助。我可以在半夜四点钟起来去给你做一段番茄炒鸡蛋的视频，嗯，去让你给你的朋友们做一段这个做一顿非常纯正的中国料理。 对，但是我们 让你感到开心， 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去理解他们的这种用心良苦。就像包括这个视频当中的男孩，他也是在最后别人问到的时候，他才猛然想起来他们有多少个小时的时差。 没错，没错。节目的最后呢，也是把这个龙应台在《目送》里边的一句话送给大家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自己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俩也不在这儿再多说这个， 多说这个视频。 对对对对对， 相信大家都能够明白它其实的含义。 没错没错没错，这个龙应台是这么写的：他送儿子华安去美国，站在等候安检的队伍外面，看着儿子一步一步的往里走。他一直等待着，等待儿子回头看自己一眼，但是始终华安都没有回头。好了，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就到这里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挑战新歌声，请各位持续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拜拜。 嗯，拜拜。 一种光不用睡。